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我嚟到十点前最后半小时嘅健康地球人，咁啊，都喺呢个时间咧，请嚟我的拍档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嘅。法师你好， 你好，刘婉芬。 吓，法师啊，咁啊，其实我哋都成日都讲啦，我哋喺佛法方面去理解嘅时候咧，你成日都有一句说话咩啊？佛法系不离世间法，系咪啊？如果我哋佛法里边咧系唔能够应用喺世间嘅时候，其实点可以令到嗰啲人系觉得对佢哋生命系有意思咧？咁样，我谂呢个系好重要的一样嘢嚟噶。 系啊，因为正如你上次讲啦，即系喺人世间里边有好多无奈同埋痛苦。咁喺无奈痛苦里边，有啲冇得搞嗰啲，你就冇得搞啦。但系你个心永远有得搞噶嘛？你点样去提升、优化、转化你个心咧？就要我哋讲嚟讲去嗰啲般若智慧。 系，所以你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做境随心转，系嘛？我心点谂个境，其实都唔会影响得我几多嗬。 系啦，个心不随境转。 嗯 ，OK，OK，、okay, okay, 我哋啲学啲唔学啲差唔多啦。咁啊，当然法师啊，我哋讲开心经啦。咁啊，今个礼拜延续住上个礼拜咧，讲咗少少吓。咁啊，喺心经里边咧有好多般若嘅智慧。如果我哋学得懂咧，就可以离开我哋觉得最困难嘅地方吓、就会有一个叫做可以得到快乐啦， 心安自在， 系心安同埋自在。我谂系好多人，即系无论你系咩嘅地方嘅人，生活嘅地方都好啦，佢都希望喺但求系能够有心安同埋自在嘅、如果我哋要学习心经，点可以得到心安同埋自在咧？咁样、 其实我哋讲翻，其实人嘅心不安，其实都系嚟于对我嘅执着。啊！啲嘢系我嘅，我希望啲嘢系咁嘅，啲嘢系要嘅，系咁样样嘅，或者呢啲嘢系我出。譬如啲，我上次都同你大家好耐之前同大家讲过，你未买嗰个啲土嘅时候，啲土唔关你事噶嘛。你一买咗啲土跌咗落地下，你就大忌，系就一压啦嘛。咁如果我哋能够对所有嘅嘢都能够好似唔执着嗰啲嘢系你嘅，但系计至到呢个心无挂碍嘅，就得到呢种照见五蕴皆空嗰个我同埋我所呢啲嘢，我哋都看破咗咧。咁你即系无挂碍嘅时候咧，你就会无有恐怖。所有恐怖都系嚟担心你自己嘅得同埋失。咁所以当你无有恐怖嗰阵时候咧，你先至心经里边讲啦，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我哋如果有执着嘅时候，我希望是咁啦，我希望我长生不老啦，我希望天下太平啦。咁但你当你明白啲嘢有因有缘，佢缘生缘灭嘅时候，啲嘢其实冇一样嘢系我嘅。咁我明白咗啲因缘嘅运作，而抱住一个慈悲心同埋智慧嘅心去做嘅时候咧，你就好似一个菩萨咁，能够无有恐怖，能够抱住呢个慈悲心。远离咗颠倒梦想，喺究竟一切法之中，喺一切环境之中咧，你都能够做到究竟涅槃。 咩叫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咧就系、涅槃，即系烦恼断咗啦，冇有担心啦，已经系得到一种真正嘅安乐。 系 咁嗱，人生有好多安乐噶嘛，食饱饭安乐晒，呢份功课做咗，又成年啦，交咗安乐晒。咁呢啲系安乐晒，其实都系一种即系未究竟嘅一种涅槃。咁啊，真正究竟嘅涅槃咧，其实我已经唔再需要担心所有嘢，唔使担心我 做唔做到功课啊？ 做唔做到功课咧？我唔使担心我会唔会老咧？我唔使担心我会唔会死咧？最紧要我已经唔需要再担心，因为我冇嘢好担心。 因为其实无论点都好，其实都系会发生嘅，系咪啊？ 即 系 明白到啲嘢系原生原灭，到头嚟所谓个我啊，担心嗰个我啊，担心嗰个我都唔系我嚟嘅。即本来就无一物啊嘛，本来都冇我，咁我点样去担心咧？ 咁我问下你啊，如果假设佢系，如果你咁讲嘅话咧，既然我唔担心，既然我都系原生同埋原灭嘅啦，有我就要有我嘅离开啦，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我仲需唔需要睇医生啊？我仲需唔需要做一啲世间嘅人去，例如话，既然系咁，我嗰份功课好冇交啊？例如我仲需唔需要上进啊？要唔要有呢一啲噶？ 你有慈悲心啊嘛，佛教不嬲都系讲慈悲与智慧，智慧就系容许你头先嗰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解脱自在，心无一物。但系你另外仲有一边就系、慈悲，我希望自己离苦，希望众生离苦。众生嘅苦就系我嘅苦，我已经无一物啦，但系众生喺 他们自己的偏执错误的理解过程呢，就觉得自己好苦。 嗯。 那我还是要去关心众生，既然我关心众生，我就要去做世间人所喜欢做的事，令到引导他们去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是。 那所以可能是，哎，我不介意啫，但我的仔阿女都要开饭的，是不是？我老婆都要买要化妆的，都要交租的。 要给钱 他，要给钱他的，那我就很简单的啫，我就没什么了。是。那但是譬如你出了家，就我就冇乜所谓啦，但係好多人要去听下佛法㗎嘛，係提点呀，大家可以超脱咗解脱咗㗎嘛，咁。 咁我所以都要开工㗎。 都要开工㗎。 我都要搞讲座。 我都要讲下讲座嘅，我就冇所谓啫，不过大家要㗎嘛，咁就做囉，即係你嗰陣时做嘅就唔係为自己啦，係为众生为大众。咁嗰陣时先至能够就一边慈悲一边智慧，你心无我做唔做都得。不过既然大家需要咪做咯。 例如阿仔话，我其实都心无挂碍阿妈。其实呢份卷咧，我就唔系等住去考噶。不过阿妈，你想我去考，好啦，咁我就去考。 系啦， 你得到 快乐。好好睇睇俾你睇。 嗱，我其实对于我个胃咧，其实即系胃痛呢家嘢咧，就成日都有噶啦。我话冇乜所谓。不过既然阿老婆你咁紧张，我系去睇下医生啦，咁样。 系啦。 系咪呢一个咁嘅方向去睇事物啦？ 即系你其中一个，你唔系为自己，唔系为自己嘅私心，唔系为自己嘅。贪着，是为众生的利益，其他人的幸福，而去作为你的动力。 如果假设我其实 一个人孤孤单单孤零零一个人，我不是特意挑剔法师来的，不过我想我们收音机旁边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听众，当他学习佛法的时候，你一来你就会讲就是缘生缘灭、有我的时候，也都有我毁灭的时候，有我完成任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理论上就是我不需要太执着他究竟现在舒不舒服，或者我而家需唔需要做呢件事，但係因为加咗一个动部分啫，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如果假设我都係孤单一个人嘅，咁呢个好似好轻松喎。 当然轻松好多囉，但你一个人嘅时候你都要为你自己做啲嘢，我唔係想，但我作为一个人你都要关心你呢一个人㗎嘛，呢个人係你最要负责㗎嘛，係咪呢个人你唔好執著你自己是你啊，你的存在其实是代表很多东西的嘛，你代表了你爸妈 的愿望啊，你对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社会的很多即是有空即是去照顾你的嘛，你都不可以因此而去忽略你自己，你对自己是有个责任的。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做人，我照顾大家就不记得自己。其实我们讲话自利利他嘛，你不自利点利他，你都搞不定自己，你怎么去搞定人呢？所以你不可以说我孤孤单单我就可以去自暴自弃，因为你本身是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负责任的。 我突然间一个咁嘅感觉，就係、是、其实呢可能呢个对于我嚟讲呢个身体呢係借俾我用㗎 咋。所有嘢都係你用住先㗎咋嘛。 係借俾我用，咁我而家入咗你个身体嘅时候呢，如果我讲得好似灵幻啲呀即係当係咁样啦，其实我係嚟管理我自己嘅，我係嚟管理呢个身体，因为你呢个身体係借俾我用嘅。我跟住去可能将来我用下一个人嘅身体咁样啦，係咪下一生嘅时候我用緊下一个人嘅身体都唔定啦。咁即係话如果我搞得佢唔妥妥当当嘅话呢，我就令到佢蒙收啊！你唔好搞得太夸张，令到佢唔自在、唔安乐咯。我对佢唔住啊，反而系。 系啊，好似话都唔系话借俾你嗱，呢嚿嘢就俾你用住先。 系 呢嚿嘢你负责，俾你用你梗要负责任噶嘛。咁你既然俾咗你又俾人啲负责，咁你要搞得佢好好睇系咯。即系譬如我依家车嗱，依家车送俾你啦，吓、俾你用，俾你用，你将来又用完你就俾人啦，系咪？咁但系你而家俾你用嘅时候，你都要帮佢即系打下蜡啊、抹油啊，咁即系照顾得佢。 好似租间屋咁样啊！ 你都做得好好地先得噶，人哋俾你用啊嘛，咁你用个身体冇收你钱嘅，你唔好大晒咁、即系你嘅气去用佢照顾佢，佢先至会发挥佢嘅功用啊嘛，系咪？咁你嘅身体一个人系可以做好多嘢噶嘛，你唔好浪费咗佢咯。 系明白。咁所以头先啊法师讲嘅时候咧，即系当我哋去睇，我哋话要即系要有一个心无挂碍啊，由我哋一路讲呢个心经嘅时候，到最后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咩叫空相啦，亦都唔好执着于个空相啦吓。到最后就系你点样去睇慈悲同埋智慧，要大家要共存啦。 即系不落耳边。我哋又唔好執空，我哋又唔好執有，執空就话我哋都冇， 咩都唔系， 都系唔系噶啦， 又唔系啦。咁但佢又唔系，你唔好执有一定系有。 嗯， 佢喺某一个层面嚟讲，佢系有嘅。某一个层面就系佢因缘条件之下，佢系有。 系， 但佢又既然有，你就要做得好好嘅，好好地啦。但佢呢个有又唔系好实在，因为佢慢慢慢慢佢就会冇。咁、我哋先至为之中道啊嘛，即系离于易变，好好地恰当地去处理好佢。恰当呢啲系好高智慧嘅一句说话， 系所以阿、法师当你讲咧，话又唔好执空，又唔好执有。如果假设你啱啱第一次听我哋讲心经嘅时候，你都唔知执咩好， 唔好执啊，就唔好执，一执就弊。 听翻嚟再讲啊。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所以咧，同法师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即系法师头先讲话，又唔好执空，又唔好执有咁。其实可能你啱啱听我哋节目嘅时间啦，你都唔知道咩叫执空同埋执有吓。不过唔紧要，但系如果你觉得佛法都几有意思，听落去几啱听。其实我自己追求嘅就系、你觉得啱听，而系听落去觉得好似对你有啲启发，系咩咧？未好掌握。希望你有机会我哋可以即系去听多啲咁样啦。咁啊，当一路都系讲紧心经，但系我记得我成日都同阿法师讲，我话咧真系嘅，我哋要去听呢啲嘅善智慧，我叫善智慧，你都系咁成日都系咁讲啦。呢啲好嘅信息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应用喺生活上边。如果你觉得听善智慧或者听呢啲心经嘅里边嘅内容，哦，今日礼拜六听完之后，哎，冇嘢啦，星期一继续翻工啊，然后跟住觉得你嘅社会好嘈啊，你又变得好似其他人一样啊，好多好负面嘅谂法啦。呢、这个唔系我同阿法师我哋一齐做节目嘅目的啊、我哋希望你嘅生活系更加优质啦，咁咁、所以头先阿法师喺我哋一齐讨论嘅时候，我哋稍微休息啊，法师就话啦：，啊，刘远芬啊，你呢排咧系咪因为社会嘅事咧有啲心事咧？我话咧，有时我其实我好中意听阿法师讲佛法，因为我觉得咧去按摩下自己嘅心灵，或者见到嗰啲景个状态，但有时实在太多太深层嘅感觉咧，系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释怀噶啦。 其实我哋即系而家个社会真系好明显有好多矛盾啦，咁但系大家你即其实都又可以谅解嘅，因为点解？因为而家我哋去到一个喺社会一个关键位嘅就系我哋搞呢个民主选举嗰、那个，我哋将来嗰个特首点样选出嚟啊嘛？咁、大家而家喺呢个差唔多去到风眼咯，即系已经就嚟出嚟啦，出嚟点出嚟点啊咁啊出嚟不嚟佢将来得与唔得都好啦，嗰、那个风都过咗嘅，即系打到冧晒啦咁。咁你都可以執返佢嘅，即係而家就喺個最緊張去爭拗嗰陣時候呢，個社會嘅矛盾啊一定係最明顯同埋最大嘅。咁你將來譬如話佢中原公民提名好，唔公民提名好，根本上成件事唔成好、或者佢將來成咗好咁，都嘢啲嘢都會靜返嘅，咁大家都會我覺得 靜落嚟 靜落嚟嘅，咁話哇原來香港咁落去即係大家都會死喎，即係你而家就話嗱你帶我帶你啦，即係船喺度熬囉，你熬冧咁咪冧囉，大家就冧，咁但係發覺原來即係船冧咗大家都唔掂喎，咁即係你而家喺度爭緊嘅時候就大家喺度熬啦，咪熬到佢冧為止囉，係咪？但係熬囉咁上下，將來你爭完之後呢、即係可能過得半年到呢，咁啲嘢明朗咗呢，咁可能又冇咁灰嘅。 係，所以你都覺得係有希望喺當中，前面都係有希望。 我覺得無常㗎嘛，即係你即係我最記得97年前咁，嘩即係83、84年戴卓爾夫人撲咗喺北京嗰陣時候，哇！啲股票我哋都唔知仲記唔記得，即係哇！即係美金5個幾銀錢，嘣升到8個幾銀錢，加息加到20幾年，整個成個香港啊冇啦，我哋諗啦，快啲走啦咁、過咗幾年走到96、97年，成個香港啲樓 價 起到飛起，啊回歸幾光輝，但係落大雨行雷閃電， 啲人就話好多，唉，好多係好笑。 跟住又會冧啊冧啊冧啊冧啊冧到咁上，啊！而家啲樓價又全世界最高啦。咁呢、這個即係香港嚟講，不嬲都係有大上大落嘅。咁即係大上大落之後先，即係呢個係香港嘅模式咯。咁就所以，但係而家啲大上大落都係唔係我哋爸爸媽媽嗰啲大上大落，嗰陣時大上大落打仗啊，即係冇得食啊咁。咁呢啲大上落其實係好 好奢侈嘅大上大落囉，爭緊個民主喎，呢啲嗰陣時爸爸媽咩民咩主啦，係咪 嗰陣時等食飯， 等食飯咁而家可以爭取呢啲嘢啦，咁咩 都係種幸福嚟 㗎，即係呢啲係好奢侈嘅幸福嚟㗎添啊！你睇去非洲啲國家啦，啲中東嗰啲邊度咩民主咧，真係即係咁。但我哋而家有機會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慢慢慢慢又會好啲嘅。即係點知道就五年後、十年後香港會點？但係我覺得係即係喺呢個混亂之中，我哋嘅人心係要保持自己嘅穩定啦，只其保持翻你自己嘅信念啦，咁即係講到能夠不被境所轉啦，咁你亦都要保持你自己對人生同埋你自己嘅價值觀嘅一啲堅持咯。 嗯，所以頭先即係一路講嘅時候，我就諗，即係當然我哋會講係聽住好多喺嗰個佛法上面有好多點樣唔好俾個境係拉住我哋去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喂，其實我哋都係人嚟嘅，反而我好明白，我哋都會有上落嘅嚇。咁既然啊法師你講話，而家我哋喺風眼當中，咁我哋就好似你所講啦，唔好執有，亦都唔好執空啦。 係啊，你又唔好對佢完全冇希望，你又唔好覺得佢好有希望咧，睇下先咯。即係你根本就唔知佢點噶嘛，係咪？ 係。咁但係當然亦都如果喺你可能嘅範圍底，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你做你覺得認為應該要做嘅事，咁就已經好足夠啦。 係啊，有時有啲咧做得冇得做啊嘛，係咪？咁喺譬如話，我哋講翻《心經》啊嘛，无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下面嗰句就系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啊嘛。三世诸佛其实就系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嘅佛，其实所有有成就嘅人，好有成就嘅人啦，包括所有嘅佛咧，其实都系不被境所转嘅。 嗯， 一被境所转，俾个境扯住你行咧，就系一定系凡夫嚟嘅。成为一个佛就系一个好要求高，一个好大嘅成就。 嗯， 咁呢个咁成就嘅人，佢一定系有目标，呢、這个目标就系令众生得离苦。咁我要成就呢个令众生得离苦嘅目标，佢就一定要不被境所转，佢要看破咗我相、人相、众生相，继而喺呢个无我相之下，有佢嗰种潇洒自在、心无挂碍嘅一个心态，而去利益无量无边嘅众生，喺呢个无限嘅时空里边都去做呢样嘢，你先至做到十佛啊嘛。 咁我好想问下你啦，其实你自己即系学佛咁多年啦，而家又系一个法师啦，咁境系经常你都见到嘅，喺你工作上面，喺大学里边好多大学生都系好激嘅大学生啦， 有。 咁啊，另一方面个社会嘅转变啊，或者你去面对嘅时候。咁你覺得自己個心點樣係經常可以保持住？你會唔會都會忐忑啊？會喐動啊？會自己係唔定噶，唔夠安樂自在噶？ 人冇即係我係普通人嚟嘅啫，你唔好當我係咩咁，我講得好好聽嘅啫。但係我有忐忑嘅，我有不安嘅，但係我覺得啲忐忑同不安都冇所謂。 嗯， 佢係我生活嘅一部分，我唔會因為好擔憂而去做一啲好傻嘅嘢。我知道佢哋会过，我知道人生有啲嘢你系要坚持下去，你就坚持下去。咁所以嗰、那个个上落嘅情绪嘅浮上浮落，我相信我系比人哋细好多嘅。但系我唔系 冇感觉， 我唔系冇感觉嘅。我知道咩系好，我中意乜嘢。 系 咁，但系我又唔会因为啲情绪嘅上落而去。癫癫废废 我谂我哋一年两个礼拜讲到香港嘅状态，我谂我唔系想话将个 focus 摆喺香港，因为每一个人嘅世界可能唔同，有啲人可能先系睇自己嘅家庭幸唔幸福啊，有人可能先系睇身边嘅人，有人先系睇工作。我觉得头先阿法师你所讲嘅都系啱用嘅，无论你睇嘅系乜嘢嘅几细几大嘅环境都好啦，那个景系有几多人都好啦，其实都系应该要谂就系、是。呢一切嘅嘢都会有即系、就是、有缘起缘灭嘅时候， 啊、 都冇办法就系有因缘嚟到呢个阶段，佢要系去发生嘅时候，虽然都系有无奈嘅地方吓、无论喺工作上你遇到嘅，可能有啲人好艰险，咁令到你咧冇得升职，咁你已经努力咗啦，咁都冇，咁但系就唯有随住佢，由得佢过去吓、下一刻嗱、啊，即系呢刻虽然好艰难，下一刻咧你要记住，佢因为境佢系会一个唔好嘅环境会变得好嘅。 都会变噶、 啊， 所有嘢都会变噶。 系啊，所以你唔需要咁执着于嗰个而家好唔好嘅环境。 系啊，你点知佢 即系所有嘢都系啊，听日或者一定好好，或者好衰，唔知噶嘛。 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讲嘅，唔系净系讲香港社会呢个环境。 嗯、 我哋讲紧你自己个人，你关心嘅咩嘅问题都好啦。其实都应该用咁嘅心态去睇啊，吓。 系啊，唔好冇希望咯。人生好多低落点噶嘛，系、 嗯、 咪？你唔可以低落到你低落点里边嗰阵时候断咗，翻唔到身就冇。 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候最唔抵就系落到最谷底，佢就嚟起嘅时候你就。唔中意 炒股票为止啦，即系大家都话冇希望啦，掟啦，大家手软啦，咁就唔掟啦，咁沤咗喺度，就反弹。 系嗰啲人就信笨，点解我会掟走佢？一样， 差一样。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好好学习下先。好，多谢晒法师， 好， 拜拜，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拜拜。